我站在您的面前，您将看到我的疤痕和伤痛之后全部的痕迹。 如今呼吸一个公民之道，我就在那里。 一出生，我的生命将圆满地完成，就像那身心焕发的悠闲深处成熟。 字母美化的炮火声响天空。 广袤无垠。一进屋子，来吧，你应该来居住。光阴美如沿途的厄运。当你抵达避难所，缠绵的空气，你得呼吸啊，呼吸，做人，呼吸，做人，呼吸，做人，呼吸，做人，呼吸，做人，呼吸，做人。 Ah! 杀，我还有冰淇淋，他说要杀，我还有冰淇淋，他说要杀，我还有冰淇淋，他说要杀，然后他又平静下来，他说要杀他，然后他突然又平静下来。 Thank you.